此探测卫星将会在12月中旬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而这枚中国空间科学卫星系列的首发星日前已经从上海启程，搭乘专列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什么是暗物质？我们为什么要去探测暗物质呢？即将升空的这颗卫星将要如何进行暗物质的探测？其他空间科学卫星还有哪些？他们即将要进行的任务是什么？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为何走进暗物质？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北京时间20:21，咱们又见面了，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讲的这个故事呢，非常的有意思啊，和现在来比一比，真觉得那个年代实在是 out 的不得了，实在是有点 low。这说的是1987年11月18号，在这一天呢，移动电话网络大哥大开通使用。对于很多90后的朋友来讲，大哥大是什么？可能听都没听过。但是呢，在1987年11月18号，具有80年代国际水平的珠江三角洲的移动电话网络呢，1期工程竣工，在广州开通使用。这工程呢，一共是分2期啊。第一期呢是广州的工程，第二期呢是珠海、深圳的工程。广州的工程呢是在当年的8月份开始安装的，经过呢中外工程技术人员的通力合作，用3个月的时间全部调试完毕。它的交付使用呢，也是标志着广州进入到了立体通信时代。而这批设备呢，是从瑞典所引进的蜂窝状的移动电话设备，具备呢无线电话和有线电话的功能。在当时啊，媒体是这么报道的。持机者还不是持有手机啊，它名字叫持机者，在350平方公里的有效范围内，随时随地可以打电话，并且呢接听他人的电话，这会对于人们的通信带来极大的方便。人们在汽车上、火车上、轮船上行走中都可以接受或者交换信息。但是呢，在1988年的第二期工程完工以后呢，除了广州以外啊，深圳、珠海以及呢港澳联网以后，用户呢可以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有效范围之内使用移动电话，同时呢可以同40多个国家、100多个城市来直播电话啊，这可是当时的媒体的报道。那个时候对于很多人而言，大哥大是一个很新鲜的玩意儿。我还记得呀，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身边有人有大哥大的时候，哎呀，真觉得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不得了的事情。对于他手里的那个大砖头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好奇心，而且呢听自己的爸妈说那个玩意儿可贵了，这个那个年代就要卖到3-4万块钱啊。回头想来啊，时间到现在这过去了28年，今天我们和大家再来说移动电话的时候，已经就觉得不只是大家互相可以打电话，不只是你在汽车上、在轮船上可以打电话，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设备。除了打电话之外，它还能够上网，它还能够购物，它还能够帮助你来去交家里的水电费，甚至有人说对于现代人而言，移动电话、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不可缺少的一个肢体了。这就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变化，这是科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影响或者绑架了我们的生活吧。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一开始呢，玉龙和大家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说的这件事儿，估计可能会把大家吓着啊！这是一真事儿，这不是拍电影。科学期刊，著名的科学期刊《细胞研究》呢，昨天发表了一篇论文。这个论文说呢，上海啊，有一批科学家正在改写繁殖的规则。他们破天荒的呢，将2只雌性老鼠的基因材料结合在一起，以制造健康的后代。这说的简单一点，2只母老鼠生下了小老鼠。 这个研究团队呢是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研究所的李劲松教授呢所率领的。他们修改了卵生胚胎干细胞的基因，让这些细胞呢具备精子的功能，之后呢将这些细胞注入卵子，由此呢产生了一批小老鼠，就有着两名基因的母亲，就是两位母亲生下来了一个孩子。实际上呢这件事儿啊，他们一开始并没打算这么做啊，他们原本是想研究呢卵子和精子生成的干细胞的基因相似性，但出于好奇，他们将一个卵生的干细胞注入到了一个成熟的卵子当中，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没想到呢就发生了刚才我所说的这件事情，两个老鼠妈妈生下了一个老鼠宝宝。相关的记者呢在去采访这个团队的时候呢，团队的领导人员也表示啊，我们呢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情呢是想了解生命开始之初到底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自然为什么要让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创造后代，而且呢生命问题啊多少年来一直吸引着科学家们的关注和兴趣，就像宇宙大爆炸一样，虽然说今天这个事儿做成了，但是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呢也就到此为止，不会让它影响到人类的生命，这仅仅是实验室当中的一个尝试而已。这是上海那边的科学家，我们再来说说北京这边的科学家。最近呢，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膜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谢灿研究员还有他的团队呢，通过呢对于果蝇的基因组的实验，发现了一种蛋白质复合体。这个蛋白质呢有什么作用啊？它的蛋白质复合体有什么作用呢？我们都知道，自然界当中有很多动物，它呢大脑当中带有天然的感应方向的能力。有人说呢，这是天然的自带指南针，但是这种天然的自带指南针它是怎么来的呢？你比如说鸟类的迁徙啊，哎，比如说老马识途啊，这大家都听过吧？于是呢，研究人员就发现，哦，一种蛋白质复合体在磁场当中呢，它负责在磁场当中的定位方向，而且在很多的物种当中都发现了这种蛋白的基因，比如说鸽子、蝴蝶、老鼠、鲸鱼、人的身体当中。都发现了这些蛋白质，这些基因。但是呢，研究人员也表示，这种蛋白质复合体感知磁场的机制是尚不清楚的。我们虽然知道啊，咱们判断方向是由这个玩意儿来决定的，但是它是怎么导引我们知道方向了呢？哎，这个事情还是一个谜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去很好的研究一下，未来可以告诉我们一个秘密是什么呢？就为什么啊？男人和女人同样在大街上，男人就容易判断出方向，女人呢只有进了商店才会知道，哎，这个品牌往那边走，这个品牌往这边走啊。为什么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在这里？可能在基因的层面就有很大的不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以上时间玉龙和大家讲了讲科学家们最新的进展啊，这每天和各位来分享科学新闻的时候，真觉得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而且每天都有科学新进展，每天都觉得生活充满了很多的好奇，而每天这些好奇都被更多有好奇心的人一点一点的解开。今天的这些消息您还满意吗？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走入一个更加新鲜的科学进展。据报道，由中国科学院研制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将会在12月中旬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而这枚中国空间科学卫星系列的首发星日前已经从上海启程，搭乘专列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什么是暗物质？我们为什么要去探测暗物质呢？即将升空的这颗卫星将要如何进行暗物质的探测？其他空间科学卫星还有哪些？他们即将要进行的任务是什么？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为何走进暗物质？ 我们要在节目中啊和大家来探讨的这个话题非常难，因为呢它被称为笼罩在21世纪物理学天空当中的一朵乌云，而且是目前国际科研的最前沿的领域之一。我们今天也参与到这个领域的研究当中了啊，不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研究一点什么出来。我们为什么要来研究今天的这个题目呢？今天这个题目的名字叫做暗物质，可能很多人在生活中没听过这个名儿，或者说就是在一些科幻电影当中呢看见科学家们，哎，不是科学家们，看见编剧们用一些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东西在描述它。我们要聊暗物质的原因是由中国科学院研制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会在12月中旬，也就是下个月择机在酒泉卫星中心发射升空。接下来呢就说明咱们国家的科学家啊要对暗物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了，我们也要去看一看笼罩在21世纪物理学天空当中的这朵乌云到底是个什么云，这朵云里边有什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邢博士你好。 玉龙兄好，大家晚上好。 还有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陈虎龙，欢迎虎龙。 嘿、hey, 各位晚上好。 暗物质这事儿呢很难去解释吧，到底什么是暗物质，现在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门派啊，大家的解释各不相同。虎龙做了功课，你现在是这个接收到的信息是什么？ 暗物质的确很暗啊，看不见摸不着， 对，伸手不见五指、啊、 伸手不见五指。其实我们在看到暗物质的时候，一开始我注意到那个别名，这个别称叫做不可见物质，这个不可见物质暗物质。然后呢就我搜集看看这科学家研究他们的时候这个过程啊，居然发现了暗物质是反推过来的。为什么呢？1915年的时候，爱因斯坦根据他的相对论得出了推论，说宇宙的形状取决于宇宙质量的多少。他认为呢，宇宙是有限封闭的，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宇宙中的这个物质的平均密度必须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呢，迄今为止可观测到的宇宙密度却比爱因斯坦啊当时估计的这个值呢小了100倍。也就是说，宇宙中的很多物质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然后呢？后来大家就反推说那哪儿去了，看不见摸不着，暗物质消失了。据说呢现在最多的能看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物质可能只占宇宙中总体的5%到10%，最多不超过10%。 啊，就是我们现在所有能看见的，小在咱们今天坐在直播间的， 对 啊，以及呢通过我们的窗户看到这美丽的北京城，再往天上看星星，再用各种各样的高科技设备看到了银河，所有能看到的东西才占5%啊。 是， 那剩下那95%，邢强博士他们去哪儿了？ 用现在的主流的理论来说呢，它大概是有25%到27%的暗物质，剩下呢叫暗能量，大概是68%左右，其实这个还只是一个科学推论，一个猜想，这种猜想呢，就是说所谓暗物质呢，它不仅仅是它暗，它跟所有的电磁波，就包括咱们能看到的这个可见光在内的所有电磁波都不发生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咱们面前如果放一个灯泡的话，灯泡在亮，手里如果捏着一团暗物质呢挡在咱们的眼睛和灯泡之间的话，灯泡还是亮的， 没错啊， 是挡不住的。 哦， 它跟说黑乎乎的一片还是不太一样，它根本就不参与这个电磁波的所有的相互作用。 哦，还是听得不太明白。反正总而言之呢，就说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假设，而且这个假设刚才虎龙也跟我们说了，这跟爱因斯坦啊最聪明的大脑的一个设想有关系。首先他认为说宇宙就是一个闭合的关上的一个大盒子，正是因为这是一个大盒子，所以里面东西应该是恒量的，但发现好像有些东西不是这个情况啊，这是建立在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但如果说宇宙不是封闭的，或者还有其他更加的可能性，也许这个规则就是要有很多的改变， 说不定还会有更高维度呢。 啊，对，你看那个去年还是今年年初那个星际穿越啊，让很多人开始来探讨这个问题了，什么引力透镜啊，什么黑洞啊，五维空间啊，虫洞啊，瞬间大家都成为了科学达人，这个风呢很快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的这个事儿呢，不是一个潮流，而是一个真正的科研行为。这个科研行为呢是和咱们国家呢所发射即将发射的一颗卫星有关系，这是由中国科学院所研制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关于这个新闻呢，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听一段央视的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央视记者的报道。 全程呢一共是3000公里，由于沿途一路要对这个星舰进行小心的呵护，所以啊这个专列的时速呢是不能超过80公里每小时。 而且由于装载火箭的这个欧米伽车厢呢，它是一个超宽超限的规格，那为了不影响正常铁路网的运行呢，在某些特定的车站，这个列车呢会停留较长的时间，所以啊，从上海到酒泉需要4天4夜的时间。整个这个暗物质卫星在运输途中呢，对于温湿压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它的温度呢要控制在20度左右，湿度呢要控制在35%到50%，而且可以看到整个是密封的，所以它的洁净度要求也非常之高，达到10万级。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长征二号丁火箭总设计师洪刚， 这次任务呢是长征火箭的第26次发射，同时呢也是打的这个中科院这个暗物质卫星啊，是中科院先导式12-5规划的首次发射任务。这颗暗物质卫星啊，是目前我们长征火箭这个轨道高度500公里的轨道高度，质量最重的一个卫星，接近了1.9吨，所以呢，在这个内容方面呢，我们做了一些减重的考虑。同时为了提高火卫星的这个入轨精度啊，我们也采用了一种组合导航的一个新技术，来实现卫星的入轨精度比较高。 据报道，由中国科学院研制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将会在12月中旬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而这枚中国空间科学卫星系列的首发星日前已经从上海启程，搭乘专列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什么是暗物质？我们为什么要去探测暗物质呢？即将升空的这颗卫星将要如何进行暗物质的探测？其他空间科学卫星还有哪些？他们即将要进行的任务是什么？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为何走进暗物质？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和大家聊聊有关暗物质的卫星探测器的这个话题。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以及呢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陈虎龙。在欢迎邢强博士回到节目中的时候啊，向你提个问题。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音频当中的介绍啊，央视的记者呢在前方还跟大家呢带来了整个这个卫星从上海运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呢，除了有运了卫星，还运了火箭，也在火车上 啊。 这火箭也得运过去啊。 对， 不是在那个发射卫星那儿就能造好，在那儿等着。 这个是咱们中国航天科技的航天八院在制作的这个东西。 嗯，另外他其中还讲了一点，说这个火车不能开得太快。 嗯。 啊，是怕把卫星和火箭颠坏吗？ 啊，是的，是的，是的。 啊，真是这样啊。 嗯。因为这个卫星当中呢装了大量的探测设备，因为探测暗物质呢，这个卫星的探测方式呢跟普通的探测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大家知道暗物质是看不见的。 嗯， 那怎么探测呢？目前有个科学猜测，就是说暗物质自己也会衰变，就是说自己会莫名其妙的往外蹦一些东西。 嗯， 相当于呢在漆黑的夜里，有个黑衣人，他在雪地上走过， 嗯， 然后呢咱们拿着手电筒呢往雪地上一照，哎，发现了脚印儿。 哦， 这就是说发现哎有黑衣人经过。 嗯， 这个就算是间接的找到了暗物质的证据。 嗯， 那么这个卫星里面装了10000多个探测器， 嗯， 就是为了能够在这个茫茫的宇宙中找到这样的脚印。 可是你不是说暗物质是不参与电磁波的活动吗？它怎么能够有其他的东西让我们找得到呢？ 是这个物质本身不参与这个可见光的这个活动，但是它确实还有一些所谓的弱相互作用力，就是说它有引力存在。 嗯， 就是如果这个暗物质堆的比较多的时候，光经过它还会偏折。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所有的物质呢都不是永恒存在的。 嗯， 它都要会衰变成其他的东西。 哦， 在这个过程中它会放出一些射线，比如说伽马射线， 嗯， 或者正负电子这些东西。 嗯， 通过观测这些往外逃出来的东西， 嗯， 就可以间接的判断，哎，有可能这个就是暗物质。 嗯，所以说这颗卫星刚才讲了它的叫什么解保洁的级别嘛，就是特别特别的高， 对 吧？对， 因为它要观测到非常细微的一个变化， 它是得特干净，上面是一点其他东西都不能有。 对，如果有一个灰尘穿过的话，那它可能会扮演一个衰变的一个角色，可能是假装了一堆脚印。 嗯，这物理学家的世界真是不懂啊，那是对于世界的要求是如此的纯粹。 对， 它刚才都已经到了十的多少多多少次方的级， 10万次分之一的这个10万分之一的这个量级。 啊，好吧，这个我通过大脑想我也想不出来，那是一个多么干净的世界。总而言之，就是得特别特别的干净。这个就是您刚才跟我们解释到的，这个卫星在天上怎么来去探测暗物质？它不是真的像我们传统的一个望远镜一样，哎，我看一看，比如说像哈勃一样，我看一看远处的星空里面有什么。它这个上面是没有望远镜的，它不是去用眼睛去看的，它是在那儿等着。我能理解成为这是一种守株待兔吗？ 是。确实是守株待兔 啊！你觉得这兔子能撞上吗？或者这兔子出现的几率高吗？ 从整星设计的角度来说，因为长耳钉它的发射能力最大就是1.9吨，这次发了1.85吨，而且要对定轨精度有非常高的要求。 嗯， 所以它这个载荷，而这个探测设备呢，大概是1.4吨多，所以这个整星用来调姿调轨的燃料并不多。大概估算起来呢，它可能有效寿命只有3年。 嗯， 在这3年的过程中呢，能不能捕获这个物质呢，还真的是需要比较大的运气。因为咱们知道2010年的时候，美国发射了一个阿尔法磁浮仪， 嗯， 也是在探测正电子，也是在跟这个暗物质或者反物质来进行这个探测的。它用了3年多的时间呢，大概捕获了40多万个，但是它那个是7吨多重。 嗯， 咱这个只有1.4吨多、 哦， 就是设备。 对， 所以 他那是大巴，咱这是 QQ， 咱这是小 QQ， 但是咱这个精度高， 哦， 就是说虽然不重不大， 嗯， 但是呢很细致。 嗯，哎，你刚才讲到美国，就咱们这次发上去的这个暗物质的探测器、探测卫星，和其他国家的探测方法一样吗？ 不一样。欧洲现在主要的方法呢是它建了一个原子对撞机，就在法国和瑞士的边境。 嗯。嗯， 通过对撞的方式呢，来自己模拟就是宇宙大爆炸初期的那个环境， 嗯， 自己来生成这样的物质 啊，生成暗物质， 对，相当于制造 啊。难怪有人说那儿可能会出现暗物质炸弹，你们啊在那搞科学研究，一不小心真的撞出事儿来，把地球都撞没了 啊。对， 我看过有人还 有这样的担忧，实际上不用过于担忧，因为它规模太小了，很快的，即使是造出黑洞来说，也是极短的时间内就消失了，因为它没法长期存在这么小的一个黑洞。 嗯，他们的研究方法是人为， 对，人 为 制造。 对， 对，另外一种呢就是巡天行动，所谓巡天就是满天遍野的去瞅去看。 嗯， 因为暗物质虽然看不见，但是它的引力作用呢会导致光线偏折。 嗯， 所以就会看到类似于咱们拿一个放大镜在眼前一晃，然后那个咱们看到的世界呢就歪歪扭扭了。 嗯， 它一旦观测到这种歪歪扭扭的现象呢，就有一个证据说明，嗯，暗物质存在。 那现在有观测到吗？ 现在能观测到这种歪歪扭扭的现象，但是不能确定就是暗物质造成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有其他的黑洞，就是所谓的光都逃不出来了这样的大密度的天体，它也会造成这样的光线偏折。 那我觉得这种观测方法不靠谱嘛？ 对， 它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嘛？ 所以还得要靠多种手段的筛查，才能够用多种证据来证明这个东西存在。 那就我们该上场了，是吧？ 啊，对，但是时间一定要快。因为丁肇中的阿尔法磁浮仪这个项目，五大证据当中他已经找到4个了。 哦， 所以 集齐第5个就可以召唤神龙。 召唤神龙，所以要早点观测还是比较好的。 啊，哦，那我们的这个观测的方法，对于整个的关于暗物质的研究而言，我们需要观测到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假设这个内容你可以告诉大家的话，它未来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科学轰动结果吗？ 可能将来这个团队会公布，中科院会公布发现了一个未知的波长，而且这个波长呢带有大量的光子和中微子，包括正电子的现象。 嗯， 那么这个应该是说获诺贝尔奖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了。 哇，那就看上天这3年能不能 有所收获， 能不能逮到这只兔子。 是的， 这个还是有点靠天吃饭的意思。 是的，科学研究走到前沿就是这样子。 对，这科学研究是这样，你对于宇宙提出了理论，然后呢想办法要去进行验证。 嗯，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嘛，自古科学研究都是这样的。 嗯， 所以这个也是要这么进行研究。那么问题来了，就是关于暗物质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讲，想必各位也听明白了是个什么情况。但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啊，我还愿意看看各位网友的评论。有一些网友就评论说，这中国科学家怎么一天一个想法啊？前两天研究转基因，后两天研究人类胚胎，这两天又去研究暗物质，是不是走得太快了一点啊？这是有人的说法啊。他们肯定不了解科学界，因为大家得齐头并进，要在自己的领域做出成果来。也有人说， 暗物质研究这事儿是不是有点花钱啊？我们把钱弄在别的地方，是不是也不错呀？就是为什么要去研究暗物质啊？火龙你怎么看？ 其实玉龙最开始节目当中一句话我记犹新，就是暗物质，尤其的这个研究是笼罩在21世纪初现代物理学的最大乌云，这是李政道说的话。为什么他把它拔高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呢？那就是因为在探寻暗物质，包括探寻暗能量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是科技前沿，而且它涉及到了宇宙最初的一个起源以及进化的一个结果。而大家知道，宇宙最初这个起源和进化这个探索过程当中，一直是物理学以及天文学整体科技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我们这儿刚刚谈到了一个这个清洁度啊，这次是卫星的这个清洁度。其实在我们中国，尤其是在2010年的12月12号，中国首个极深地下实验室叫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在四川啊可以用了。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垂直岩石的覆盖达到了2400米，是当前世界上最深的这样的一个岩石覆盖的一个实验室。而且大家注意到，这个洁净度也是非常高的。就是说我们有能力把我们的科学的一个实验做到一个极致，然后体现出我们的一种科技的一种实力和能力来，去进行一些和其他国家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家进行一个科技前沿的探索，反映了我们一个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要知道这样的一个实验室或者说这样一种探索的一种水平，刚刚新阳博士提到了，如果说真的是把暗物质啊追寻到一些它的痕迹，那是诺贝尔这个物理学奖的、天文学奖的这样一个水准。 诺贝尔没有天文学，物理学奖 的一个水平。那么如果说我们科学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到这个进程当中来，那真正是我们国家实力一种体现。 可能是不是有各种各样不同评论的网友们，大家还不太了解我们的科学进展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没错 啊，还以为是不是还停留在之前的某个阶段啊，对于科学研究还没有赶上这么快。 对， 所以这是大家的一个疑虑。 科技新闻在给大家解释的时候可能说，哎，这个和我们生活离得远，或者说和我们平时接触的东西可能比较远，但是培养一种科学的思维，以及在我们这个很多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立下一个远大志向，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产力也好，将来的这个国家的实力的发展也好，其实都是有很好的好处。 哎，你看你每次一讲啊，就是让我觉得一下瞬间就把这事儿拔高了。对你开始敬仰了。我要这事儿呢说简单点是什么，就过去我也经常在节目中会跟大家来聊，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有一个想法叫学以致用。这个事儿如果你没有用，或者短期之内你看不见效果，我为什么要去做它呢？但你在科学研究这个领域，尤其是基础的理论的研究，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咱们过去呢，你看在一些技术方面，在材料方面，在很多的设计方面有着大踏步的进步，包括这次的诺贝尔奖，屠呦呦， 对， 屠奶奶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大家觉得哎呀，这不错不错啊，中国人终于得到了这个就是我们诺贝尔奖啊，这个所以呢，我刚才这话说的有点乱啊，就是其实我们不说诺贝尔奖的事儿了吧。啊，就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来讲，就实际上在这个理论物理学当中以及其他的这个理论当中，很多人认为说，哎呀，怎么中国人这么聪明，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你就没有得到一个大家认为更高一个台阶的诺贝尔奖。我觉得在这一部分可能要换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就是要有一个性质去研究未知的世界，而且在研究这个未知世界的时候呢，可能功利的心不要太多，因为在整个人类进步的过程中，你要抱着功利的心来去研究科学的话，你可能就会非常非常失望的。咱又不是做生意，投资一定要有回报，或者没做成的时候这单就算是失败了，用着这种心态是肯定不行的啊。我也顺着你那个事儿呢也把它拔高了一下。关于今天我们这个拔高比赛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跟邢强博士要从他专业的角度来回头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话题。因为在这个新闻当中我注意到了一个词儿啊，这个词儿呢他说的是，这枚中国空间科学卫星系列的首发星与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14号从上海启程。哎，它有个词儿叫中国空间科学卫星系列的首发卫星，这是首发卫星，这卫星系列那就意味着还有后面的小伙伴们也会跟着这颗暗物质的探测卫星一块走。 对，玉龙兄和虎龙兄说的高度太高了，那我只能从细节入手了。这次这一颗暗物质探测卫星呢，是系列卫星当中的第一颗。它这是好戏，其实后面还有。 哦， 比如说实践十号卫星，它上面要做19项实验，这些实验呢，对人类的，就是大家都在说这个科学探索嘛，前沿研究有什么用，这里呢就要说一下有什么用。大家看科幻电影都知道，太空移民、星际探索，星际探索就要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不仅仅要上去一代人呢，人类终究要在太空中繁衍生息的呀。那么太空中大家都怕手机辐射、电脑辐射，就孕妇不知道它有没有科学道理吧，反正孕妇装卖得很火，但是在宇宙空间当中这个辐射确实是很致命的，那么它到底对胚胎有什么影响呢？ 穿上孕妇装都没用。 对，是的。那么在宇宙当中呢，这个实践十号呢就带上了这个加蚕的一个胚胎，就用在太空中呢生活这个胚胎呢12天到15天。 什么叫加蚕的胚胎？ 就是吐丝的那个蚕。 哦， 当然不能放人的胚胎上去了，这有科学伦理的问题。 就放一蚕茧上去是这样子吗？ 对，放一个蚕茧，然后看看它 看那个蚕蛹 对会有没有基因的突变，或者还有一些骨细胞，看这个骨细胞在失重环境下、高辐射环境下的生长会有没有什么变化。另外呢，对于说太空中的火焰是怎么燃烧的，然后呢包括这个煤的威力、石油的这个威力，在太空中怎么燃烧，这个是对地球上的一个环保是有很大的作用，毕竟咱们国家还烧很多的煤，所以这些煤呢在这个锅炉当中的燃烧的这个机理呢，在失重的环境下是能够观测得很清楚的，一旦这些研究呢反过来用于地球的话，这个返回舱呢应该会在12天之后呢降落在内蒙古，回来之后呢这个实验呢可能对于咱们地球上的清洁能源也好，对于未来的星际探索来好，都是一些非常非常有力的支撑。另外呢还有硬 X 射线观测卫星，就是它能够看到黑洞内圈的那个几十亿度的高温的那个现象。这样的话呢可以说是人类可以说是首次直接用卫星去探测黑洞的内圈的一些东西，这也是很厉害的。另外呢我把最厉害的可能放在最后了，所谓的量子纠缠验证卫星。其实早在10年前呢，大家如果关注美国的像其他的像自然杂志、科学杂志，都会预言说中国有可能会走到量子研究的前沿。结果果然10年后这一语成谶，中国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如果美国或者欧洲没有耍赖超车，然后应急发一个量子卫星的话，中国将会成为人类世界上最早发射量子实验卫星的一个国家。所谓量子通讯呢，就是说两个所谓的量子其中一个发生变化的时候呢，另一个立刻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呢跟它所处的位置包括跟这一对量子之间的距离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一旦这个技术突破之后呢，咱们在这里通话做的或者发个短信发个信息，在上海、在月球、在火星或者在冥王星上都能够瞬间收到。这种通讯呢不再受到空间的限制。 哇， 所以这些卫星呢都是为了未来的人类在地球上更美好的生活，或者人类走出地球去进行一个星际远征做的一些铺垫。 我觉得它这个不只是拔高啊，这都已经拔得我都有点看不明白了。 哈哈，我赢了。 你讲的这一部分我觉得怎么都特别科幻了呢？这是真的吗？ 这个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积累， 所以回到刚刚我们那话题来，得先从暗物质研究， 得 先从暗物质研究出来 啊。那你刚才讲到关于这个量子这方面的研究，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是的， 我跟大家再把新田博士刚才讲的这个再简单的梳理一下啊。假设呢，这个量子研究取得突破了。在另外一个世界呢，也有一个节目叫《照亮新闻深处》，主持人呢，他也叫玉龙。我们研究出来了这个量子的技术，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举一下手，说一下话，动一下眼睛，他在那边也会跟我有相同的这个反应，就等于说那边有一个复制的我，啊，我这么理解对吗，星强？ 这个好神奇，其实，咱们还是希望这个实验能够成功，而且希望在另外一个时空的玉龙兄能够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节目。 不行，他那边那个不能比我这个优秀。来，我们回到这个实处再来讲一讲。你刚才只是讲了实践十号这个卫星，还有别的吗？这个整个的这个系列，就是系列，科学卫星系列一共有几颗？ 目前已知的就是公开的有4颗。其实，发射时间呢，确定的是，咱们将要发射的这个暗物质探测卫星，大概是在今年年底之前肯定要发射。但是实践十号的时间虽然还没有太确定，但是咱们 通过这个科研团队到了内蒙古的四子王旗，就会发现它的返回轨道肯定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因为一般的咱们中国的科学实验返回卫星一般都会降落在四川省的中部，绥宁地区，这一次呢，它在四子王旗，说明它的轨道倾角呢，应该是由65度变成了42度，这个是一个咱们科学实验当中的一个重大的突破，也就是说，咱们的科学试验的返回卫星跟神舟系列飞船的这个着陆舱，着陆场实现了重合，也就是说，科学实验、载人航天，包括未来的其他的远程的星际探索，实现了一个重叠，大家形成了一股合力，这也是从明年开始，如果按照发射，我大概推算一下，应该会在明年的4月份发，因为这个对它的发射窗口是最有利的，错过明年4月份呢，就得等到明年年底，但是其他系列的卫星呢，因为它的着陆它也没有返回的着陆，所以没法通过轨道计算的方法来预知它的发射时间。 哎呦，你今天已经还跟我们分享了一些专业知识啊，通过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都能够告诉大家这有可能是什么时候发了。 不知道 预测出来了， 大家可以记住这个节目，明年4月份看看是不是那个时候发。 发了倒也罢了，要不发怎么办？ 不发那就得明年年底，但是如果在其他时间发的话，那 对，回来我们可就要找新强博士来报销这个事儿了啊！你这算的不准啊，这不行啊！ 发射窗口应该是基本上是在明年4月份。 整个的科学探索呢，其实是一个充满着艰辛，也是充满着挑战。当然它同样也是在满足人类好奇心的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变数，这个变数包括失败，当然这个变数其中还包括惊喜。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了关于暗物质卫星探测的这件事儿，感谢二位嘉宾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你们的观点，分享你们的知识，更要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希望这期节目给您带来知识的同时，也给您带来了科学当中的乐趣。我是玉龙，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明天相同时间咱们接着聊。